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农历6月24，北京晴见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张德江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刘云山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国务院开展第四次大督查，各地设立热线电话接受群众反映问题线索。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从跟随到引领，我国 5G 网络有望2020年实现商用。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第二篇，400万居民告别棚户区，百姓优居变安居。 全国多省市上调今年最低工资标准。 公安部国家安监总局确认，江苏常熟716火灾为纵火案，嫌疑人已被抓获。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设8章40条，对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原则、公文的种类和格式、行文规则、办理程序和管理要求等作出新的规定。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是一部重要的军事法规，是指导军队各级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基本依据，对现行条例进行修订完善，是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华社消息，应波兰众议长库赫钦斯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2号到16号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华沙分别会见总统杜达、总理西德沃，与众议长库赫钦斯基和参议长卡切夫斯基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杜达总统时，张德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他说，中方视波兰为中国与中东欧和欧盟合作的重要伙伴，双方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带来的新机遇，深化经贸、投资、地方等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波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杜达请张德江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他表示，波兰期待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对华友好合作，不断丰富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会见西德沃总理时，张德江说，双方要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做优做强中欧班列品牌，使中波合作继续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前列。西德沃表示，波方欢迎中方积极参与波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小企业合作。波方愿在16+1合作和欧中合作中继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与库赫钦斯基众议长和卡切夫斯基参议长分别会谈时，张德江就加强两国立法机关合作提出3点建议。一是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与支持。二是加强立法监督等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为两国深化互利合作提供法治保障。三是促进文化、教育、旅游等人文领域的友好往来，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会谈后，张德江与库赫钦斯基共同签署中国全国人大与波兰众议院合作谅解备忘录。访问期间，张德江与中波友好人士举行座谈。张德江还出席了中国波兰一带一路暨物流基础设施投资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消息，应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长德拉格内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12号到15号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布加勒斯特分别会见德拉格内亚和总理图多塞，并出席2017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会见德拉格内亚时，刘云山说，两国执政党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地方青年和妇女组织往来，不断夯实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会见图多塞时， 刘云山祝贺他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刘云山说，希望双方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及其框架下十六加一合作平台作用，推动两国经贸、能源、金融、文化、教育、艺术、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访问期间，刘云山出席了2017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携手共创中国和中东欧各国人民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会前，刘云山参观了一带一路建设图片展和地方政府推介展。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大督查的通知要求，国务院派出18个督查组，从昨天开始到本月31号，分赴部分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期间，各有关省区市政府已在当地设立国务院督查组热线电话，接受群众反映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欢迎广大群众重点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难、涉企乱收费、民间投资门槛高、创新创业政策不落实、民生保障不到位等方面反映问题线索，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国务院督查组对来电群众个人信息和来电内容将严格保密，对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将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研究办理。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从 2G 网络的跟随到 3G 网络的突破，再到 4G 网络的并跑，十三五时期我国 5G 网络有望实现世界通信领域的引领作用，力争在2020年实现 5G 商用，为万物互联做好支撑。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假如未来这是远程医疗中需要做手术的病人，那么可能这个机械手臂就是医生手中的那个手术刀了。如果他是带组装的汽车，它就是工厂里面的机械组装手。 在中国移动 5G 实验室内，记者看到有三个机械手臂上面拖着一个钢板，钢板上面放着一个小球，三个机械手臂都在上下左右做运动，但是小球却稳稳地立在上面，没有丝毫要滚下来的迹象。工作人员介绍，正在使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的试验网络，对机械手臂进行同步协作的控制。相比 4G 网络， 5G 网络的时延会降低30倍以上， 对未来工业互联网领域各个环节的一个协同合作提升了效率，同时也降低了那个工业生产事故的发生。 5G 网络平均速率可以达到 10G 每秒左右，是 4G 网络的100倍以上。在 5G 网络中，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精准医疗等应用将创造全新的用户体验。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 4G 基站累计达到278.9万个，这为 5G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杨光说，十三五期间我国 5G 发展目标是成为技术标准、产业服务与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综合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力争在2020年实现 5G 商用。 到了2018年到2019年，那我们就针对一定部署规模的网络的试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是结合技术的成熟度和产业的成熟度来决定这个相应基站部署的规模和基站部署的数量。 新华社消息，第三届全国民族自治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验交流现场会昨天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召开。据介绍，去年我国30个民族自治州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2万亿元，与2010年相比已实现翻番。会议指出，尽管各自治州后发赶超迹象明显，但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仍肩负着较大压力。各州要实现如期脱贫、同步小康，一方面需进一步用好用足国家出台的各项利好政策，努力盘活当地既有特色资源，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更完善有效的脱贫发展机制，将国家支持、外省援助、内生动力一同转化为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动能。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已有400多万居民告别棚户区，老百姓优居变安居。央广记者金建军、李行健、宝音，内蒙古台记者李浩报道。 72岁的老林区人任振之，如今已经从30多平米简陋的房子搬入到红旭小区50平米的楼房中。 木质的，你把木头戳上，完了。 谈起今昔的不同，老人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上头塞上泥，抹吧，就是个屋。冬天这是咋的呢？太退了。 任大娘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有生之年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里，这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没有花钱，几辈子我也住不上楼啊！哎，别说实现了。哎，要不感谢习主席了。 北凉棚户区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13平方公里，4.7万户，12.4万人，改造难度大。自2013年棚改启动以来，住建部牵头，国家各部委鼎力支持，几千名干部投入到棚改征拆安置一线。不到3年时间，原本密密麻麻的老旧房屋变成一个个花园式的居民小区，一个高楼林立、设施完备、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北凉已经建成。张玲和张淑珍老两口都是老北凉，在棚户区生活了快50年。作为2014年被安置的棚改户，他们在去年住进了北凉南五区的新家，现在步行5-6分钟就能到社区医院看病，生活更加方便。 我心情挺舒畅，高兴的。你看那是烂土房子烧坏呀，现在我不用到一可远的地方打水，今年给你通了天然气，用电也按电到处做烧饭，卫生间在家里头。 烧坏比原来丰富了 啊、哦，丰富了。 包头市东河区区长雷殿军说，要让居民搬得出、住得稳，还要过得好。 搬到新居，让老百姓住得好、可持续，这应该说下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从安居怎么样实现这个乐业？ 内蒙古住建厅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内蒙古共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157.6万套，大约438万人受益，困难群众的安居梦正在实现。 据统计，截止目前，全国多个省市已经上调了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显示，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步伐有所放缓，涨幅明显回落。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从今年4月开始，上海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90元上调到2300元，增加了110元。随后各地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6月起，山东、甘肃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7月进入最低工资的密集调整期，天津、江苏、福建、贵州、湖南同时执行各自新的标准。北京市也宣布将于9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每月1890元调整为2000元。本轮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的省市增加到了3个，也就是上海、天津和北京。记者统计发现，全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相差较大。最低工资较高的地区多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的工资标准较低，西藏和广西排名垫底。广西第四档最低工资仅为1000元，不及上海的1/2，成为全国工资标准最低的地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分析指出， 总体来看呢，全国各地啊，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基本上应该说跟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啊，大体上是一致的。当然这里边呢，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还有比如说物价水平，还有劳动力这种供求关系啊，包括一些这个劳动的比如说一些条件。 根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2年至少调整一次。数据显示，每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数量和调增幅度都在下降。张永军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这个呢，主要还是跟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步伐呀有所放缓呢有关系。另外呢，近些年企业的利润呢，总体的利润水平呢，实际上和之前比呢是有所下降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工资的增长的步伐呢放缓呢，也是比较合理的。 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昨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会议提出建立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央广记者迟松报道。 司法部部长张军提出，各地要利用互联网加、微信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围绕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建立统一的法律服务网络平台，确定一批律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法律援助中心等实体法律服务机构入场，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平台。 老百姓遇到了法律服务事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到这个平台来寻求帮助，请他们中的优秀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等在网络平台上以真实身份代表所在机构向群众提供咨询、解答法律帮助等问题。 同时， 司法部正在组织研究建立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按照地域和门类划分，将其打造成专业知识库、法律咨询库和考试案例库。张军： 建成后，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组织、个人可以通过案例库查询相关知识、信息，老百姓可以通过案例库获得相关法律帮助。 昨天凌晨，江苏省常熟市一处民房发生火灾，造成22人死亡、3人轻伤。公安部国家安监总局介入调查，确认案件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央广记者景明、江苏台记者钱一鸣报道。 昨天凌晨4:29，常熟市余山镇曹经新村2区74幢民房发生火灾。起火建筑为2层带阁楼的砖混结构，系当地一家餐厅为员工租赁的集体宿舍，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29人，隔壁73幢住户丁先生： 我看见下面有起火的，就是有烟嘛，那么我从楼上下来，下面当时有4、5个小伙子，可能刚从房间里，就是房子里逃出来，身上就穿了个短裤，光着个身子，手机也没带。那么我就是拿着手机先报了119，那个火外面看明显是大得不得了了。 接报后，当地消防调集14辆消防车、71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进行处置。1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昨天上午10时许，火场清理完毕。常熟市政法委书记吴军： 经现场反复清查，共有22人死亡，另有6人获救，其中3人轻伤，另3人未受伤，还有1人失联。 公安部国家安监总局、江苏省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处置工作。经公安部门侦查确认，该案是一起纵火案，现场有汽油焚烧的痕迹，房门均被反锁。事件中的失联人员，该餐厅员工江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昨天下午3点半，嫌疑人在附近一幢民房的顶层水箱内被抓获，预审工作及相关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常熟市长周勤娣： 立即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小组。目前我们成立了24个由司法、民政、社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一对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近日，一个自称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的商业机构，打着爱心支教的名义，招募多所西安高校的数百名学生到陕西汉中等地区进行有偿补课，支教变成收费辅导班。目前涉事教学点已被取缔。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杨柳是西安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今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爱心支教活动。 他当时直接是来我们学校的，然后就在学校里和各个群里说暑假有支教活动，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进群，就是通知具体的面试时间和面试地点，然后申请到了那个学校的教室。 加入组织后，起初同学们还都满怀热情，并且参加了由主办方组织的岗前培训，但培训的内容让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培训内容竟然是教他们如何躲避城管，如何给家长有效宣传。而更让满怀热情参与支教的同学们不解的是，主办方还要给上课的学生收费。一位参与支教活动的男同学杨帆说，他起初没有多想，但越想越不对劲儿。 我们下点完了之后，他又收什么学生的费用，我们当时也没有多想嘛，毕竟一节课小学一节课就折6块钱，初中7块，高中8块嘛，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第一次支教也不清楚还要收费，然后我们就觉得费用也挺低的。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分别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声明称，该组织打着支教的旗号，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南郑县等地区开展暑假教学活动，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出现收费情况，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声明中还强调，该组织并非高校联合组织的支教团队，为民间自发组织。目前陕西汉中市教育局已对涉事企业的各教学点进行了查处和取缔，还没有统计出受骗的大学生具体人数，他们正准备移交上级工商部门，对涉事公司进一步展开调查。 新闻动车组，山东发布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共享书店亮相安徽合肥，西藏军区某旅进行全要素实兵实弹演练，请听报道。 山东省卫计委近日发布首个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其中阿托品眼膏等17种药品库存不足，抗狂犬病血清等5种药物没有库存， 这是国家卫计委要求建立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后山东发布的首个预警。山东省卫计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副调研员刘志说，这种预警有助于缓解医院和生产企业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假性缺药， 对暂无库存药品优先安排生产和市场投放。药品短缺监测可以让供需双方实现信息互通，让药品资源合理配置，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央广记者查安东，山东台记者焦文超，济南报道。 合肥三孝口24小时新华书店从昨天起变身为首家共享书店，读者只需要注册并交纳99元押金，再扫一扫书后面的条形码，就可以直接把书带回家。每个用户每次可以借2本总价在150元以内的图书，免费阅读10天，借书不限次数，押金随时退还，还可以得到阅读奖学金。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曹杰： 你下载了 APP， 拿了2本书回去阅读，这只是开始。你读的书越多，你就会获得越来越高的回报。我们想改变书店业的零整模式，进行一次商业模式的一个颠覆式的创新。 央广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许辉，合肥报道。 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一场多兵种全要素山地进攻演练正在进行。经过6小时远程机动的官兵刚刚进入演习地域，随即投入战斗。炮火出膛，利箭出鞘，多个炮种联合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将多座地堡摧毁。随后爆破组前出，对障碍物逐一排除，开辟进攻通路。在火力掩护下，各突击分队交替掩护，向敌方阵地实施合围。西藏军区某旅参谋长吴瑞： 此次全要素全员额的实兵实弹演练连续11小时不间断实施，官兵们在高寒缺氧的条件下完成了10多个科目的训练，部队多兵种火力协同打击能力得到了全面检验。 央广记者李胜林、徐勇，青藏高原报道。 7月15号到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时强调，大力宣传塞罕坝林场植树造林的重大成就和感人故事，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日前印发的《深圳市2017年度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披露，今年深圳全市将供应建设用地1350公顷。其中居住用地计划供应218公顷，创20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2017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近日在杭州举行，备受关注的西周青铜器西甲盘亮相，最终以2亿1275万元成交。 在16号进行的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上，中国选手彭建峰、何超包揽跳水男子1米板冠亚军。 安徽广播电视台海豚世界客户端昨天上线，客户端将突出音视频特色，形成与传统广播电视互动的内容生产发布新格局。安徽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平台指挥调度系统昨天同时启用。 圆满完成跨区机动训练任务和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的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昨天返回青岛某航母军港。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由于历史原因和相关法律规定尚待完善，我国城市一些小区物业管理陷入两难，物业公司因收费困难几乎难以为继，小区业主又由于物业服务质量差对物业公司不满意，从而拖延或拒绝缴纳物业费。 新华每日电讯建言，打破物业收费低服务差恶性循环要靠改革，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依法依规对物业管理实施检查考核，同时还需强化对业主的信用管理，增强业主诚信缴费意识。 住建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在建设特色小镇过程中尊重小镇现有格局，保持小镇宜居尺度，传承小镇传统文化，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有序推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发展。 工人日报指出，当下的地区发展进程中，盲目大拆大建冲政绩，各种过度开发竭泽而渔现象屡见不鲜，对类似乱象需要不时地去去虚火，甚至泼泼冷水，监管部门更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暑假本来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 但对不少留守儿童来说，可能更意味着心酸。父母不在身边，不仅会感到孤独，还失去了有效的监护。频频出现的暑假留守儿童溺亡悲剧，更是惨痛的警醒。 光明日报提醒，暑期别忘了留守儿童，能否特事特办为外来务工人员和留守儿童团聚创造条件，是一个城市人性化的体现，而关注务工者和他们家庭的城市才更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日前，山东临沂山鹰户外协会一暴走团在马路上锻炼时，部分队员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导致一死两伤，引起多方关注。近日，同属山鹰户外协会的另外一支暴走团全员佩戴反光条，坚持在街头暴走，队尾甚至还跟上一辆叉车来护卫。 新华网的文章指出，暴走团装备全面升级，但血的教训不能忘，健身锻炼无可厚非，切记要遵纪守法。 人民网评论，健身诉求的底线先是合法，再得合理，不能说缺乏锻炼场所就肆意而为。法治中国之下，公平还需置于法治框架内衡量。 鉴于近期埃及国内暴力事件多发，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昨天提醒在埃中国游客注意安全，安全提醒有效期至10月15号。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土耳其在首都安卡拉议会大楼前广场举行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1周年纪念集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并提议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该动议案随后将交议会审议。 以色列15号宣布将逐步开放耶路撒冷老城区的阿克萨清真寺及其所在的圣殿山，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重新开放后，以方将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更为严格的安保措施。 刚果金官员16号证实，刚果金奎鲁省的开塞河水域13号晚发生沉船事故，造成27人死亡、54人失踪。当地官员表示，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船只超载及驾驶员酒后驾驶。 在16号进行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瑞士天王费德勒直落3盘轻取克罗地亚选手西里奇，成为历史上首位8次赢得温网男单冠军的球员，也将他本人创造的大满贯冠军纪录改写成19次。 当地时间15号晚，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的一场足球赛发生意外，对阵双方的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发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闹事球迷，但造成恐慌，最终导致踩踏，目前已有至少8人死亡。 美国宇航局科学家模拟发现，40多亿年前月球刚诞生时，曾短暂拥有炽热的大气层，其中富含金属元素。研究显示，这个原始大气层可能只维持了1000年左右。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带来。 问今晨，今天起27个高铁站外卖可送上车，中国铁路首次将餐饮服务向社会开放，如何做到准时准点？ 问热点，共享床铺在北京中关村上线，未正式投入却饱受争议，共享床铺到底能躺多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卫东，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